身，身后月光。哦哦哦，你是心中的花园，经常开玫瑰，偶尔飘落叶，爱在心中。身上同样起笑脸，很紧闭真的幸福前。 这是一首来自梁静茹的花园，满满的回忆，当然曾经的遗憾在此刻的释然面前也变得是一份期许和一份美好的祝愿。刘若英曾经说过，人对记忆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埋怨和悔恨，一种是怀念和感恩。刚刚这首歌很明显是感恩与怀念，希望我们回首昨天的时候也能有第二种心情，包括我们在听歌点歌的时候都带着怀念和感恩之心。有一位听友是一点钟睡觉的罗姐姐，她说听着广播心里真的踏实啊。好啊，能够有这种感觉其实是很妙的，奔波了一天，找一个最有安全感的地带，释放你所有的压力疲惫还有情绪，还有什么会比这更好呢？并且也终于可以承认一生中最爱的那个人究竟是谁。我们有请陈奕迅，一生中最爱。 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何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生生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有请我今晚的特别嘉宾谭咏麟先生。 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谁要你我这段情，每每发觉碰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Hello， 说一句想跟你一起。Oh, oh, oh, oh, 如真如假，如何分真的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 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多谢多谢多谢再。 多么了不起的陈奕迅，他一个人在演唱会现场分饰两角，好像是和这首歌的原唱谭咏麟对唱一般，演绎了这一版的一生中的最爱。作为一个七零后，我常常会想，能够和陈奕迅在一个时代听着他唱歌，真的是一种幸运，因为他总是把情歌演绎得如此细腻，如此到位。 多少个秋， 下面这首歌呢，我现在要这样介绍他，这就是演唱了《怎样》那首歌的 Penny 戴佩妮，她演唱的《街角的祝福》。 无心自扰，也曾想过，若真遇见，无论应该如何是好，我想我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看到，只因为我不想打扰啊，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只好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 不是祝福的力量，祝福真的会很神奇，让一件事情发生微妙的变化。所以今天晚上如果你也想派送祝福的话，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下面这首歌在播放之前呢，有一条重要通知要特别告诉一下在北京的朋友，因为呢今天晚上开始将会降雨大降温，明天呢最高只有11度，周六呢阵风可达7-8级，一定要明天多注意保暖，也要带这个雨伞，因为明天会有雨，温度会骤降10度，最高温度只有11度，千万不要这个以为可以扛过去， 一定是超级冷的一天，大家多保重。下面这首歌呢，是有一位叫做旺仔乖乖的朋友想送给亲爱的老婆大人。他说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广播了，最近呢父亲重病，自己忙前忙后的照顾，谢谢老婆大人在背后的支持，点播一首歌送给他。这首歌真的很久没有在点歌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但我相信有很多的男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感激生命中那颗最亮的星在他们黑暗的时候陪伴过他们。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 人群中你爱的人真的会发光，他到了你的世界里之后，会在你每一次遇到情绪的黑暗点的时刻里立刻点亮你。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Casey 朋友要送给他身边的 Special One 的遇到。谢谢你的出现，不早不晚。 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不用来

是不是听一次就会跟自己说，对啊，得简单爱啊。可是每一次复杂的时候也是难以控制情绪。就像今天我在微博上和大家分享的一段话，如果你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呢，就请别放纵你善变的情绪。简单爱的大前提就是别想太多，情绪化也是会影响简单爱的。下面这首歌呢，是有一位听友提议，他说这里有王铮的歌曲吗？当然有啊，虽然不是说所有的歌曲都在很全，但是杰的彤彤这位听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阳光变成淡蓝色好吗？ 一杯咖啡，颗泪水，守候夜晚的流星，躲在了那里。我把爱人换成你，藏起对谁的记忆，永远不想起。 光变成淡蓝色，一种很文艺的说法，但同时也是人的情绪，如果太多的不露的话，也会让你的整个生活状态有点不够明媚，所以希望你明媚一点。下面这首歌呢，是不曾一起的点滴这位听友要送给他的好朋友林小慧的，生日快乐，这首歌愿带给你幸运。 可是我听见你的声音，忍着不还我心。 息，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 节， 4月18至22日，三 C 家电全程狂欢， 爆款五折起，满额送苹果十， 保价到五一，贵就赔哦。 晚上9点45分，谢谢大家依然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为您直播的《爱的更久点》。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呢，是来自远深绵延这位听友想点播的。他说以为会是轻松的一天，但在地铁上不禁叹气说。好累啊，但无论如何也要回家睡觉，明天太阳照常升起。点播这首《平凡之路》，我会一直走下去。最后的答案是梦想，梦想就是在坚持的路上，每当想到它，就会发现一切都可以克服。愿电台里给你的这份幸运能帮助你度过明天，虽然温度有点冷，但心里依然暖的4月13号星期五的晚上，我会听听你的心情。好了，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里了，男左女右见吧。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 曾经毁了我的一切。